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人的贪心和不珍惜造就了红玫瑰和白玫瑰的故事，不过男人和女生的观点呢往往都不一样，所以呢也造成了我们有不一样的感悟。来听听看李卓雄以男人的角度来填词的这首作品，由陈奕迅演绎的白玫瑰。 白如白牙，热情被吞噬，香槟早挥发得彻底。白如白牙，浅回红尘俗世，苦堪过灵位。但是爱就变阶梯后，如同肮脏污秽，不要提。沉默带笑玫瑰，带刺回礼，只信任防卫。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矜贵，身处劣势如何不动心计，流露敬畏试探你的法规，即使恶梦却仍然以礼，甘心垫底趁你的高贵，一撮玫瑰无疑心的丧礼，前世作废但爱已经流逝。 陈奕迅的演绎叫做白玫瑰。香港歌手出国语唱片呢往往会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喜欢偷懒，相比粤语呢国语版本的填词就随便和敷衍了很多。不过在陈奕迅的这张专辑当中呢，李卓雄一手写两词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很不统一的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当然陈奕迅的演绎呢也是他最终出彩的一个原因。继续来分享这首歌，同样是粤语歌，意境也是清冷和悲凉的，这首歌来自李克勤的演绎，叫做月半小夜曲。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

爸爸是西洋古典音乐的爱好者，而陶妈妈呢是京剧名伶，所以今天没回家这一首歌陶喆做起来呢可以说是易如反掌。这首歌呈现出的音乐情境呢也是非常熟悉的，融合了京剧舞曲和上海话，而开头那两句我们听到的很地道的上海话呢是曾经采访过陶喆也是他妈妈的好朋友上海的 DJ 秋玲录制的。而在跨地区的合作之后呢，再来听听看远距离恋爱的题材，来自孙燕姿，叫做 E-Lover。 雨天想着我们不曾碰面，望着你的照片，你问我台北好吗，伦敦阴着天，两个城市雨绵绵。生日卡片，一秒祝福信件，问候里夹藏许多浅浅的思念，就是不见真实的哀怨。 相信着。

上，注音写在你的脸上，在教室的墙上，时钟敲打着梦想，记得你微笑对我说喜欢仰望。用歌声来作伴，共你度过那风雨，不管路再难，肩膀分你一半，疲惫了是你的港湾，肩并肩来作战，别怕我给你勇气，一直都在，你从不孤单，请勇敢。雨过就雨，天会放晴，彩虹会微笑的你，越过海的彼岸，梦想晒干登上岸。在最美的年纪，有你们在我身旁，蓝色的阳光流淌在小岛上，树荫写在你的脸，在教室的墙上，时钟敲打着梦想，记得你微笑对我说喜欢仰望，我一直在身旁，陪着你去仰望一起的老故乡，我一直在身旁，不孤单不绝望，带着骄傲的倔强，啊啊啊啊、在最美的年纪，有你们在我身旁，蓝色的阳光流淌在小岛上，树荫写在你的脸上，在教室的墙上，时钟敲打着梦想，记得你微笑对我说喜欢。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一部电影或者是一首歌呢，会像时光通道一样把你带到曾经的情境当中，让你想起很多发生过的事情。而周华健的歌呢，我觉得就蕴含这样的魅力和记忆。来分享一下，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